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，与你一起征服未知。 你知道吗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将有大动作咯。没错，那就是全球瞩目的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，快快关注吧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我是维里安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，北京 FM 90.0，呼和浩特99.1，太原89.3，福州92.6，杭州103.2，广州87.4，上海107.7。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。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， 大家好，我是记者熊同学。由周冬雨和张孝全主演的电影《指甲刀人魔》眼下正在院线放映，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惊悚，但如果您提前没做功课，是抱着看恐怖片的目的走进影院的，恐怕会大跌眼镜，因为这居然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奇幻爱情片。奇幻和爱情向来容易产生化学反应，从《美女与野兽》《风中奇缘》到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《重返20岁》，中外影坛名篇佳作数不胜数。但是当爱情披着奇幻的外衣回归现实世界，是否还能在逻辑上令人信服，在感情上让人接受呢？指甲刀人魔无疑就做了一次这样的挑战与尝试。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，一个失恋的男孩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女孩，有多特别呢？女孩自称指甲刀人魔，指甲刀是她从小到大唯一的食物。很多观影后的观众也对这样的设定表示难以理解，这种荒诞无理超越想象的弥天大谎也有人信，但电影中的男主角的确就相信了。有人说这部电影应该改名叫《指甲刀骗子》，因为女孩全篇都在圆谎，男孩全篇都在犯傻。一个只吃指甲刀的女孩，却永远不能当面证明给你看，这样的爱情换作你能否坚持下去吗？但影片中的爱情却给出了这样的定义，只有无条件的去相信去守护才是真爱。这种对爱情甚至有点天真的描写，加上影片在夏威夷营造出的轻松浪漫自由自在的纯爱风情，的确会让感性的观众相信指甲刀人魔族的存在。而且影片结束时也没有给出最终的定论，信不信随您咯。但影片中关于异类的隐喻反倒有些值得深思，抛开爱情的主题，指甲刀人魔正如同方程式中的 X， 可以随便带入其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少数人群，包容理解求同存异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标志。在一定角度上说，社会不应该忽视这样客观存在的少数群体，而应该给予重视和关注。遗憾的是做得还不够，扪心自问，小到我们每一个人又能否做到像影片中的设定一样，对指甲刀人魔们给予最大的宽容呢？好的，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熊同学撰稿播报，感谢收听。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，一起获悉新鲜资讯，走在时代前沿，掌控全球动态。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。忙碌了一天，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。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，

上个星期在微博发了这首歌，那这周也没有更新。这周我都干了些什么呢？你都干了些什么呢？啊，听到的是我们的开场曲，来自 Julia Michaels Issues。周末的下午，人间四月天的下午，这里是音乐新经典。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，沉迷过着的离别，沿着记忆又走一遍。忘却思念的黑，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，加速穿越彼此身边，回忆停在终点。 再合上两眼一算，一息间我会为你暗恋，期望四十秒内看到月圆，然后怕大结局半天早完。若是物运上距远远一寸，宁愿兜三个圈才来上数远，留下数十秒让我去估计吻你有多温暖。然后一刹那内七上八落心跳乱转，一个箭步双臂抱着你一圈，别乱了预算，别乱了预算，

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《并肩闪耀》。 我们肩并肩。 闪耀为梦而唱，1931欢聚传媒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 喂， 干什么吧，我听得见，干什么？ 大点声。 行了吧，得了吧， 听不见。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。 喂，我在电影院呢，看完电影打给你啊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